好，欢迎到我 Tata 呢条今个礼拜将三月同四月之间啲同动画特摄 K 卡有关嘅片就一次讲晒电影 嘅电影啦， 一次讲大杂炒，因为 唔止系读噶，唔系我唔系，即系佢哋真系好密集咁喺呢段时间度，系成个三月同四月， 系啊， 三月尾四月头， 其实唔系 咗大杂， 其实唔止噶啦，其实之前都一堆，不过冇三月咁恐怖咯。 应该讲就 密度好，即系呢个密度真系差好， 即系二月正常就知。一兩三套咁樣， 等於當一月啱好就空咗個檔期，就係三月頭咧就開始就係咩啊？奧斯卡啲奧斯卡片落曬啦，但係咧又未去到四月中嘅荷里活大片喎，四月尾荷里活大片喎，咁我又要過嚟試個空白期，啲咪就捧曬上曬佢咯。 即係話 唔好話上四月尾、三月尾都咩啦，都 開始有大片啦。 我識嘅幾間唔係我聽過名嘅幾間片商啊。即香港代理片商 ，Mling 啊，呢个 NF 啊， 每人都各出一两套咁样，咁样丢出嚟。 咩？安咩影片嗰个啊？ 唔 好讲，即系嗱，数名啦吓，即系呢套我冇睇啊，先讲，我最后都系冇睇到。嗰个咩啊？猫咪收集啊，嗰套电影日剧啊， 一个 名归影业的啊，咁啊就好似三月中上嘅。我記得係提早咗，平時冇咁早嘅。 三月中開始計定係三月頭開始計？ 三月頭開始，三月頭 開始投兔仔啱啱三月頭喎，兔仔 點投啦？ 點投就冇 投啊？點投又係 兔仔講清楚， 點投咯？ 點投咯？ 因為而家上緊 係 老嗰套喎，但 係當然啦， 係嗰個點兔 子 點投咧就講緊係佢本来就冇咁似嘅，佢係拱後咗， 其實同佢好收似佢好收嘅，其實佢上映。 香港是拱後了的， 不是都是那個時間，都是那個時 間，就明顯就是因為前面的檔期不得閒啦， 是當然啦， 檔期只是奧斯 卡選上好收咯，咪緊係咯，同你 咁跟住仲有就特攝 啊，拉打就係終於就係舊年年尾嗰套拉打 都係嗰個時間嘅，隔三月到嘅真係 唔係呢個拉打快咗。拉得系快咗， 算快嘅。其實舊年年尾上啫嘛， 所以正常都算。我記得印象中暑假先上 嘅 喎，呢套 好年尾嘅，因為舊年呢套嘢佢點樣賣？ 唔係啊，我意思話香港啊， 香港你咪正，如果你 正常嘅暑假咯， 正路你半年，按正路就半年到九個月， 啱啱暑假放假， 四個月噶啦， 超快噶啦。就話依次拉得佢其實係幾有賣點就係。你幾難？而家呢個年頭幾難揾富士康就同佢仲拍電拉打啫。 係啊。 喂，講真，你嗰五個 人，唔係佢肯上面拍，我都覺得 即係擺事執，講真就已經唔好講其他，就講就喂， 佢紅到半邊天㗎嘛！ 你其實講真，淨係一個啊，我唔記得咗做Drive 嗰個嗰個有得拍嗰個，唔記得咗嗰個男演員咩名，因為黑失憶。但係最富士康就係夠耐，佢覺得比較耐，同埋佢又夠紅。 Drive 冇出嚟啊 ！Drive 冇 ，Drive 佢個誒下一批俾佢，依個人而家當頭起嘅靚仔跑王做男主勁王做男主嗰、那個，一唔出佢咩名啦。總之就超紅，幾唔差佢逐個做用啊嘛。跟住佢賣點就係擺翻科射。 高士奥鼠咯，海姆咯， 海姆三个， 同埋高仲有高士啊，高士 咯，高士近啲，高士其实唔太近就冇所谓嘅，系主要卖嗰三个够老嘅嘛。 其实佢都唔系咩啊，都系 高士麻麻，就评价麻麻，同埋个演员都唔系特别红咯，系主要其实主要卖嗰后旧嗰三个嘛。 我反而唔係咯，我反而覺得係埋新嗰兩個咯。 咁 阿醫生，阿醫生同埋個 咁一定係嘅，因為始終係新啊嘛，始終係新啊嘛。但係你作為賣點嘅話，你俾舊嘅拉打出場嘅話，你舊拉打如果唔夠， 反而我覺得海報唔知想做乜嘢咯，條安全即係出唔出都冇所謂咯。咁我實嚟啊， 咁一定 即係睇下條 shoot 啫嘛。其實我先講句 shoot 啫嘛。唔係其實佢已經有意外就係。一佢玩平行世界，賣平行世界，咁你本身你 唔係如果唔係你兩邊冚唔埋嘅，其實你 我因為佢成個 兩邊 劇本玩亂曬大浪， 係啊，有咩嘛？俾斬開三個局， 同埋佢我聽佢好努力，因為佢本身個劇本就由Bill X 嗰個編劇寫嘅，佢兩個好努力咁樣將呢個世界同電視連翻埋一齊， 連埋一齊啊嘛， 連翻埋嘅，同埋就算電視而家 Bill 佢都有講翻劇場版啲劇情嘅，算係好努力地將個 cam 唔好 補完翻啦，叫 佢唔好將個無啦，因為超人依所謂大合依所謂叫大拜拜啊咁樣，可能都係同電視版冇關，純粹一堆人走喺一齊打就嗌啊 嘛，冇咩啫嘛，即係提 好拉衰啊嘛， 提到出嚟一係就即係前後兩套合 可能同電視冇關嘅嘛，但係跟住有關，我算已經有誠意㗎啦。 啊 ，OK 啊，不过点样讲咧？个 B 个咩啊？个 嗰叫秘密，嗰叫咩 ？B 財團嗰個基地。 哎呀，我仲記得喎 ，H 財團。 係咯， 啊，我以為。 喂，但好 hea 咯，你講個 B 財團嗰個地方，其實球隊一棟樓乜人都冇嘅，冇人守望城。 好 hea 真係，不過算啦。 hea 爆啊！ 拉打始終呢樣嘢就係佢有時好啲嘢 low hea， 爆都唔熟，由佢啦。總之就係彈咗第五個拉打，本尊就出翻嚟。雖然咧好難夾起出，係好難夾期，所以有啲嘢純粹錄音室。 我算俾邊派退嘅啫， 邊派退啦，大佬你有幾個已經紅咗嘅。同埋你本身淨係 Bill X 嗰個演員咁多個，要夾都夾難啦。 啊，係啊 ，X 成堆醫生都 係咯，成堆醫生你夾夾幾難啦。所以佢有活躍，劇情又似人樣嘅，我還可以嘅就算啦。因為依然有啲好離譜嘅，成頭 Q 期嘅，跟住我 冇啊，攞埋一齊，跟住一大堆打只怪獸咯， 莫名其妙啊嘛，咁就算好噶啦。 OK 啊，都叫有嘢睇到啊，叫做 係啦 ，OK 收貨啦，又好下一套係邊套？跟住 下一套咧就跟住落嚟咧就係好恐怖，因為3月22日係拍咗好 Q 多好幾套一齊拍埋一齊。 啊，係啊！ 點解我會咁咧？會咁新印象就係講緊平時係唔會咁樣做嘅， 啊， 即係好少會見佢哋 唔係，但問題嗰個又唔係咩動畫仔嗰啲。 系佢又唔系，佢又唔系电影节啦，又唔系咩制啊， 动画节嗰啲喎，系 佢 真系夹埋一齐，即系咩？无独有偶，大家都系嗰个时间上， 真系佢3月22日嘅。唔 系你要楞到嘅唯一个共通点系汤之清明，两套有两套系佢执到嘅。 嗱，汤之佢近年嗰两套丢晒上嚟， 系 啊咁啊呢个宣布黎明的人儿之歌，同埋呢个夜店梦想少女前进吧，我而家用翻嘅系用香港嘅译名啦。 系 咁跟住仲有呢个齐木楠梦的灾难，同埋仲有呢个铁甲万能侠， 呢个真人版嘅 3月22日， 齐木楠梦啲 人，嗱系真人版，真人版改编真人版嘅。 先讲汤浅嗰两套，即系老实讲，我就最终冇睇到人儿之歌嗰边，因为时间问题。我老实讲呢个你咁样夹埋一齐，到底我点睇一次？ 其实好难。你真系， 唔 系嗱，个最初个谂法就系，我都系，因为人鱼之歌得暂时得一场，我就睇人鱼之歌先，吓咁结果即系最尾结果就系话咧，因为啱啱拍住后面就系夜场夜点梦场，所以就一次过睇晒两套睇咗4个钟， 我靠， 系啦，即系谂住系分开噶，即系嗰个礼拜三套戏分3套睇，谂住系。最尾咪星期四睇，即系星期四上映嗰日22日上映嗰日。 咁样睇两个钟，我觉得你脑入边啲嘢应该会搞埋一段。 消化唔到 㗎， 系消化唔到嘅其实。 咁又 系咪都有攰？可能 其实夜店梦想嗰边咧，其实我觉得其实 OK 易消化，意外地好消化，非常地直，好简单， 好直白噶其实。 即系冇错，你如果你话要好仔细咁啄佢啲画面如何那样系咁啦，佢大把嘢俾你买，俾你咩俾你啄 嘴系啊。 但系如果你系享受个过程嘅话，其实喂我真系好少睇一套戏啦。我第一次望中已经系就嚟够钟，好少噶。即係佢真係講緊， 由頭咩咯？ 仲要係講緊由頭嗨到落尾嘅。 係啊，冇半場。 即係佢一開始由佢開始拍台開始。係 啊。 即係見 跟住同阿李白喺度懟酒。 件底褲扮翻咗開始拍著，跟住就見到佢就喺度好成件事個氣氛啊，嗰啲又叫嗨，跟住就懟酒啊，其他嘢係。 係啊。跟住賣舊書嘛，跟住佢。 佢係雖然佢有逼。佢係其實有個理論上係有個逼㗎，佢小節小節咁啊。 其實佢係視點轉換咯，我都係，因為佢個主要視點，你以為係男追女啊嘛，你以為個視點喺男 主角度啊嘛。我一開始嘅印象，因為我冇 識嘢完啊嘛， 唔係因為我一開始冇睇小説，我淨係睇咗佢嘅漫畫版。一開始咧，因為漫畫版咧，大部分視點咧都係女角嘅視點。 我知你知嘅，呢個你知，但我唔知啊嘛。 即係所以我一開始以為即係點講啊？唔多重要的角色。就揾個明星嚟配去拉人氣， 啊、 我一開始係咁嘅啫。 係啊， 我真係以為咁，因為點講啊？我演藝人配音，即係我你話我偏見都得。 嚇、 啊，向來都係有啲唔一樣噶嘛，啊、有啲 都 係 爭咗少少， 盡善盡美。嚇、啊，呢個關乎兩種媒介 嘅分別啦。 點樣 講好融合喎、啊？其實我覺得又唔係 非常之出色。 你尤其是佢同阿神谷對手戲，你唔覺我唔覺得有咩嘅喎？ 佢唔係第一次配音嘅，之前有配過音。 上次講西歐獎嗰時，略略睇咗少少，日出雖然佢冇攞啊，但係佢攞獎我都覺得唔出奇。老實講，就係 星夜唔係星夜完之前，其實聖歌傳佢已經有佢出咗道㗎啦。星優 即係唔係講緊佢之前係咁，佢個角色本身就已經同佢個形象相配啦，獨撚一條，真係獨撚一條， 講曬啦， 又要獨撚，仲要暗春，即係雖然後邊就唔係暗春。 春啦吓，呢个 唔系后边都系个女局揾佢啫嘛。 呢个恋爱抛华起嗰阵时候，你见到佢嗰下，哇嗰下烧起嚟嗰下几劲。 冇啊，即系边阿学长咪咩咯？ 然后最当然啦，最表现佢嗰下就系后边脑内国会嗰下。 啊系啊， 哇劲 Q 到我。即系点话系点话呢啲声优 show 贪嘅 所以系啊，自己同自己倾偈啦，真系呢啲系啊。 有到呢啲嘅代表作咧，其实好噶，就算系声优一线声优都未必有呢咁嘅地方嘅，未必有咁嘅机会。其实未必系有咁，未必冇呢咁嘅能力，但系佢未必有呢咁嘅机会去 show 贪，真系 show 贪嚟嗰个系真系。咁嗱，咁當然啦，呢個啊湯淺佢啲畫就大家都知咩事 啦。 即係我雖然我睇張飛啊定海報啊嗰啲地方好多， 只有四搭半。 佢宣傳的時候唔梗係唔係講四搭半啦？ 咁邊度啊？ 哇，小丸子咯，小丸子，梗係攞小新同小丸子啦。呢啲一定要揾入揾入屋嘢 啦。啊，當然啦， 揾入屋嘢嚟講噶嘛。 係當然啦，當然啦。 咁即係咁，但係我相信亦都冇。睇下呢個點解呢個係咁啊？其實過曬期噶啦。过晒正常电影会上的期，应该碟都出咗好耐噶啦， 碟都出咗好耐噶啦。 啱啱上年一年咯，日本上年呢个时间上嘅咯。 即系个原因咧，就第一个可能系摄档期啦，即系第二就系 唔系汤先嚟香港嘛？ 你知佢放你佢优先场佢放边，你就知咩事啦。即系佢放喺呢个旧太古 UA 嗰间嘢度。太古嘢接咗之后，一年之后开翻档新嘅电影院啊嘛，哇！你行到入去，哇，几咁文青，成件事系嗰间中产离地文青，我觉得我直情唔应该存在呢个位置，成周系觉得直情系 咁太古正常啊， 唔系噶，之前太古即系好紧原地嗰间 U A 即系未接之前啊，好普通嗰间电影院啫嘛，即系 间唔系我都养得起，我嗰个地方起咯，我都。 咁講佢係的確係中產得起嘅，但係佢之前唔係咁噶嘛，所以唔 係你又多格仔，應該我都會 buy 嘅喎。 嚇，即係因為同埋個電影院見靚，你俾我岔開少少，因為 咁新戲院就通常都會幾靚嘅，唔好咁啦。 張凳舒服，隔音簡直係完美。同埋個聲畫都係新嘢兼靚嘢，唔止係新咁簡單，係靚啊！系你话，因为嗰样嘢咧，系因为个戏院定位问题，所以我睇嗰下系非常之享受，正到爆。即系你话，我都点谂下佢啲咁嘅画，你喺个大荧幕上面睇咧，佢揈得好爽啊！即系呢啲就你翻去睇碟，你睇唔出。即系喺现场睇嗰阵时候，睇到佢嗰啲实在，你会点咁嗱？不过咧就呢个汤浅就点讲啊？就冇乜人识呢样嘢，就即系几麻烦。 唔系咁，你唔系睇开动画，你唔知边个嚟嘅。我就讲 睇开动画都唔一定知道，真系我 唔系你睇到佢，即系你有接触过佢啲嘢，就一定记得。 佢啲嘢出名冷门噶嘛，唔好咁啦。 你真系要进阶啲嘅人，你先 你睇汤，你中意睇汤浅嘅人，其实就已经唔系普通啦。 你俾我又會有愣少少啦，即係之前惡魔人嗰陣時候就嗰個 gag， 我覺得真係要攞出嚟講多次咯。即係成件事講惡魔人，講湯淺做嗰套啊， 湯淺爆咁樣咯。 然後講大河內咁樣，即係啲人真係踏錯邊條線， 跳咗咁嘅嘢。 咁樣就仲要話 劇本嚟，佢劇本嚟㗎，真係 大河係劇本， 真係劇本。 但係問題就係，喂，你睇。湯淺版大河惡魔人，跟住你話你攞大河內出嚟講，我咧真係你完全搞錯咗樣，仲要話個作畫崩壞啲人話。湯淺啲話，喂老實講，惡魔人已經算係好忠於原著噶啦。你睇翻呢套， 湯淺本身個作畫係崩壞噶嘛？ 冇問題，你知道嚟香港嚟噶啦，中意亂咁扯關係啊！即係雖然嗱呢個唔算太亂噶啦，起碼都有關先啦。喂，之前套煙花同你我新海誠都係咁啦。 即係咁就 我仲要你佢主場。佢京都主場嘅作品，又要攞阿深見 深見德美彥， 係咯，佢啲作品去改，一定 佢兩個真係夾到冇， 係啊，絕配嚟噶，真係， 即係佢啲電波真係斬到，你真係講緊你惡魔人，你會覺得 唔係真係我以為佢原著㗎，其實你唔講嘅話，其實 因為你睇惡魔人，你會覺得好點話都真係好保留翻相當最少畫面啦，風格上面。 唔係即係如果佢係其他嘢嘅話，即係包括到人魚之歌都其實都唔係好佢自己嘢嘅。 但呢套咧，覺得係佢自己本人創作都唔出奇，就係你真係覺得 你都唔會有誤解㗎。 個 feel 係好啱嘅，好夾㗎。 即係你以為其實小说嗰边系佢笔名啦，其实 系啊，系啊， 即系成件事咯。 个剧本系佢搞嘅，其实你以为佢系 即係想問下癲癲喪喪咁樣，係 啊， 即係佢入邊 好好好抽好好咩抽好抽象啊，即係好諷刺啲即係社會現象物體嗰啲嚇。 啊咁誒，咁佢主要都係其實，不過個調就真係好深見嘅，深見佢啲嘢。佢又都係講人生， 係啊， 講人生，講人生的意義，講人生是什麼，講佢嘅人生哲理呢啲嘢。咁呢套咁話好短嘅地方度放咗出嚟，而且佢將佢融入咗個 壓縮咗一萬字 喺個故事入邊。佢點解叫中文版呢個嘢叫為咗香港中文版點解叫夜短夢長啊？因為一萬字內， 係啊， 理論上佢係一萬字內講。 咪最尾係李白結論嗰句咯。 係啊，雖然其實佢都係兩個鐘頭嘅，其實我哋實收唔到兩個鐘頭噶嘛。 係㗎， 九啊零，好似93分鐘啫嘛。但係你覺得， 但 係 都好長。 你會覺得嗰一晚係真係 好， 你話 好易發生咗嘅嘢， 好長，發生咗好幾多事。 因为佢喺唔同情景转嚟转去，咩有好多好多个事件串埋一齐，即系你以为系好多好多好多晚好多日嘅事情。 虽然睇嗰下唔觉嘅， 真唔觉。 睇嗰下唔觉，我真系我对中的时候已经系80多分钟噶啦，即系已经就完啦，真系完噶啦。 应该啲感冒菌嗰度啊？ 飞落天空度揈嚟揈去嗰下。 哦， 即系佢两个喺度转嚟转去嗰次。嗰一嘢，即基本上跟手就完場咯， 完噶咯喎， 系啊，系咯，嗰一下我先開始睇表，八 幾，系咯，連阿莊啲都過埋噶咯， 系啊，雖然佢個 end 位就 end 得有啲唔係唔好，我真係繼續佢個咁講話調子完全唔一樣咯，因為佢前面就好 high 噶嘛，去到去 平淡咯， 嗰時突然間 好平淡咯， 歸於平淡，佢就係、是、其實我覺得佢係特登，就係為翻咧，發完夢啦，夢醒啦，翻到現實啦，咁、 啊、 現實佢哋要重新 嚟過， 重新認識翻啦，咁就佢呢度咁樣做，我覺得即係點講，我結得好嘅，只係有啲轉調轉得太快，有啲人係接受唔到咯。 我唔係佢最尾係應該係咁樣嘅，我反而覺得係， 佢兩個係 應該 係 咁樣正正經經去面對對方，跟住再去好似我認識對方咁樣。 因為雖然個少女就癲癲喪喪嘅， 係 即係 都唔係正常，都唔係正常人嚟嘅。 咁但係阿學長阿獨男係堅係普通人嚟嘅啫嘛。 係 咁啊，呢個配對做得幾好啦。雖然更加唔係啦，啱啱淨係顧住講聲演員，阿花澤就點講？佢話。本行老本行， 系啊， 即系其实都 通常运转啫， 系啊，正常咯、啊， 苏实力咯，都系苏实力嘅， 通常运转咯， 系啊，通不过就通常运转佢 唔知我觉得反而佢好似冇咁长嗰啲，佢身边 系冇咁长，因为 佢身边嗰堆古灵精怪嘅角色仲长过佢嘅。 你话见天狗啊，同埋 天狗又好， 底裤翻掌 系咯，底裤翻掌，跟住 底裤翻掌真系正， 系啊， 即系佢都佢。佢呢套嘢係值得你定格慢慢睇嘅，但係入場欣賞都好爽，即係一套咁嘅作品啦嚇。咁《人魚之歌》我到而家未補翻啊。咁最後你覺得如何先？即係咁，因為套嘢 邊套啊？ 《人魚之歌》咯，方寸。《 人魚之歌》啊？點樣講咧？我即係點樣講？佢好似保留咗咯，即係好似想好似有啲似。点样讲？算算宫崎骏咯，我又唔知 点分。因为我净系嗱 个 feel 系 睇 trailer 嗰类嘢，嗰类嘢就点讲啊？其实唔系好汤浅咯。 系啊， 即系有啲即系佢做嘅其他人嘅嘢咯。因为 系啊，即系有啲事嘅。因为佢即系你相比翻佢啱啱头先讲嗰套，其实佢即系佢个人表现嘅嘢唔系冇咁重嘅，李安全好正常。因为故事话咩？即系人同埋人与之间嘅误解。即系因为。见人只系见到片面，所以对人鱼有个误解，以为人鱼系怪，即系有害嘅咁样。咁最尾经过某啲事情之后，跟住发即系开始了解到人鱼嘅另一面咁样嗰类咯。 即系咁样咯。 中间就打插啲咩地方振兴啊，嗰啲题目咁样咯。即系大家好 汤浅版嘅似乎嚟作咯。 系啊，其实我唔知道算唔算，因为我唔知道中间佢有啲命题嗰啲会唔会同。因为但系感觉成个感觉由头到尾系有啲似，即系一个好普通嘅少年，突然间有日遇到只波，好似波儿咁嘅物体。 好啦，咁啊， 咁样咯。 呢套就即系呢幕就系呢个安乐影片的，咁啊提一提顺带睇睇啫。咁啊跟住就系呢个德利影视嘅，咁就呢个赤木南雄的灾难。 我就冇睇，但系我个妹睇咗，佢就讲翻就系。 我可能啦，不你唔好讲事。佢话唔正，我都得，即系我觉得佢评价定。 佢话唔错，同埋佢话就系、是，乔本华女颜系好正。 跟住佢睇日文版定系，佢睇日文版就晒咗啦。 蝕咗。 真呢套嘢堅係我好少喎咁樣推薦人去睇粵語版。 再創作啊呢、這個。 真係二次再創作，仲要係講緊佢係冇點講啊？係因為個 故二次再創作可以係好可以衰 嘅。等陣補充下，我好似係乜嘢唔係聽，唔係點話我啊 ？OK OK， 我聽好似講。 我而家又講講啦，即係咁嘅呢套首先先講，我就梗係睇粵語版啦。咁樣講嘅話就大家都知啦。咁呢個咧之前我睇漫畫，睇漫畫睇咗少少，動畫聽過睇咗少少，個評價都係相當地低啊！如果100分滿分，我諗100分滿分60分合格，我諗我俾50零分嘅啫。其實 呢個叫互動畫化，我覺得好離譜嘅事嚟嘅。 我覺得佢哋用緊好都合理嘅，你唔通銀魂一套走天下咩？即係 咁，我都要捧二三線噶嘛。係 咯， 都要時刻可唔可以 接手啊？係 啊， 要揾其他嘢。 你一堆嗰陣時一堆嘢完咗，你唔揾翻啲中流砥柱，你點樣可以再上啊？ 啊，總之就唔緊要，佢入邊講過超人有超能力嘅主角啊，齊木南夢啦，就佢就有超人力，但係想過平凡生活，但係身邊有啲普通人理論上啦嚇，應該係普通人， 好老近嘅、 啊，但係就佢更加佢啦。其實呢個咁嘅模式嘅個 get 漫入邊成日見噶啦，唔緊要，講緊係電影版佢中文配佢粵語配音的時候咧，係塞咗好多啲點講 mini 啊。即係 本地 迷因啊！ 啲本地 香港network， 尤其是 network 上面嗰啲 letter， 即係嗰啲嗰嘢，即係 咩人類總要啲物體啊！ 係即係最好 Q 嘅就係其實一句就係劉華嗰句，吹繼續吹，佢真係講翻呢句嘢出嚟，exactly 下一句，一兩類似嘅嘢，仲係好 Q 多，只佢塞咗好多呢樣嘢，而且係用嘅時機嗰類嘢係啱噶。因為原本個故事我大略都略咗一限嘅，即係佢個 PK 制即係學員制啦。雖然中文之後我哋粵語咧應該會有另一個意思，不過佢有冇特登喺度做法嘅？就講佢 PK 制，佢個學員制入邊啊，佢入邊啲故事嗰根係其實咧原作啊個故事，我大家望咗就係、是其實佢冇佢翻譯再創作，即係或者我哋點啊呢啲轉空子地方去度橋啊。其實好多時都會掩蓋咗原本嘅 letter 嗰類嘢，咁但係呢套入邊咧，絕大部分地方咧，佢都係冇 overway 咗佢嘅，即係佢真係揾佢諗地方去攝翻啲嘢落去，去攝翻個啲 letter 落去，然後係全場係由頭大家由頭笑到尾，佢你只有笑準備笑，啱啱笑完三樣嘢。三個鐘頭，你係成套係由頭到尾，直到佢都係敗筆，都係喺個運咗入去個倉庫，即係臨 last 嗰下，佢要收翻 end 翻個尾嗰陣時就差咗啲，同埋個件魔術師堅煩躁。我知道個角色本身就係咁啊，但係佢個配音，我都只能話佢咩啊？佢咁啊，出色地表現咗個角色，所以好撚煩。即係嗰件魔術師啊，佢講嘢就係咁 Q， 佢就係好 Q 煩。我甚至覺得佢比日文版仲要配得好。即係日文版咧，點話相對冇咁點講，冇咁煩。可能係因為日文 你隔咗重咯。 日文 唔係自己語言。 日文口數多，字數多，所以你讀起嚟冇佢咁慢慢咁。而家咧，我就要準備要做呢樣嘢，我拎起部嘅，佢係真係咁樣講嘢快。即係當然我冇做唔到佢而家呢度入邊講得咁快，就冇辦法做到佢嗰種啊。總之就係你聽到佢講人煩躁啊！佢臨 last 嗰個佢就補翻個結局就係話佢因為搞咁大頭髮咁大大頭髮出嚟，你冇理由大家唔知咩事啦嚇，大家知有事啦發生咁啊，揞個魔術師出嚟，等佢話佢搞咗佢，即係咁個 end 其實有啲低咗，其實其他之外咧，你就叫做你就佢就好簡單啊！我唔識橋本環奈。你咪唔熟咧，應該係嘅。我知佢個名字，我聽過 哦，你知撩鼻先得噶啦。 國民級美少女乜乜七七啊，好靚女啊，咁樣咁。但睇一樣，你根本就睇佢你真係叫做咩叫歪爛塊面？ 佢唔係第一次嘅，但 係就係咯。 咁美少女咧，歪爛塊面係有 陰雲陰雲已經自己係咁喎呢個。 物理上歪爛塊面，佢真係歪住塊面咁樣。 同一個導演，同一個演員，同一塊演員咁 啊。就冇咁啦，佢調翻轉就係奉旨面談，佢入邊仲要自己講翻自己，仲要講就真係要自己講翻自己面談呢樣嘢， 即係佢最後即係最後嗱，仲有嗱呢、這個仲有仲有一個係係應該係戲入邊嘅叻卡嚟嘅，即係原本就有嘅，唔係電影嘅。即係佢話：誒唔通你真係你想我好似好似阿張元英咁去逼東你啊？因為個演員啊，係話好似出咗名逼東噶嘛。我後邊查翻資料嘅咋，我唔熟啊，真係。咁就講緊佢兩樣嘢兩種叻他加埋，即係兩種示威，跟住原本都有即係呢部劇漫嚟，原本肯定係搞笑噶啦。兩種叻他加翻加起嚟，其實係真係好嬌正。而且咧，仲要講緊你真人劇咧，其實你如果你真人劇如果係套翻上動物 A C G 嗰種造型啊，其實好搞怪噶嘛，好唔真實，好奇離古怪噶嘛。但喺呢入邊咧，因為佢係一套劇漫。你調翻轉會見到佢你覺得搞佢就係要騎呢古怪俾你睇啊嘛，咁咪啱啱符合正玩下正著就正做得相當之有趣。咁其實咧原本個配音就係 Now TV 動畫版嘅嗰個班底原班班底包括劇本包括演出都係揾翻 Now TV 嗰個配音嗰陣，即係 Now 嗰個免費嗰個 VIU 啊，唔識讀啊，大佬。 U TV 咯， 嚇 ，U TV 嗰邊電嗰度去揾翻我哋配因為嗰陣時咧就已經係配緊，因為嗰陣時我唔係睇呢個版本嘅，一開始有 friend 話我呢套嘅動畫好正，我對我反應就係嚇正喺邊啊？完全唔覺喎，呢套嘢水準以下喎。跟住行翻出嚟就明白啦，哦，佢當初睇嘅係 U TV 版本，而我睇嘅係原版。所以我個評價就唔太高嘅，佢就睇得好開心。即係呢啲就係點話，中意搞呢啲港式 gag 嘅話，就一定好超中意呢套嘢。即係佢啲 gag 係多得非常狠，我唔爆曬出嚟咩？其實大部分我都可以噏翻出嚟。 唔係呢啲 gag 好熱門嘅嘛，玩得 係因為都係 點講話熱門咧，有夠多啊嘛。 啊，多咁啊，當佢曬就真係難啲嘅。佢即係超級多，我入場。雖然而家呢一刻你聽到一下，即係應該落咗畫噶啦。咁你可我唔知佢入邊會後佢，因為佢日後應該會出翻 DVD 嘅。如果有機會嘅，你就出揾翻 DVD 去睇翻。雖然畫質就 一來 DVD 啦，二來即係咁講法 ，Will 可能之後都會擺翻上去啦。 啊，咁又唔出奇，咁的確唔出奇，有機會真係值得睇，真係值得睇呢套嘅。即係個原本係毫無感覺， 又或者你而家睇唔到真人版，咪睇住動畫版先咯。 原本就純粹真係套嘢唔多得，有人懟飛懟到落面前，冇理由唔要。咁啊，時間啱咁啊，又去睇，又去睇下，點知哇，真係 跟住佢瞓下嗰陣， 咁啊未，咁啊未到咁衰，咁真係即係咁。我但睇完之後，哇，正呢套嘢真係正到飄路啊！即係咁啊呢套 OK 啦嚇。咁啊，仲有套最後呢個3月22日啊，應該係呢套最多人留意啊，我唔肯定啦。呢個鐵甲萬能俠， 相信係啦 ，Infinity War。 香港唔單止 唔好話最唔最多人留意先，呢個 event 應該最多人去咯啩， 應該係啦，18日唔係再之前 event 就好大啦 ，event 就搞得 其實個 event 我起咗身，人都起咗身，但係肚痛真係過去 賴啊賴 嚇 賴啊！ 我去到就真係賴啦， 就話你就叫你去到賴咯，就係叫你 你死啊！即係你話佢真係我感覺都幾抌本嚇，佢請啊真係請阿水木過嚟，雖然 请过你唔紧要啊，系同你讲卖大包免费啊， 系咯，喺个广场唱啊，唔使 唔紧要，即系你唔喺唔买佢嗰张百几蚊，好似百几二百蚊啊， 290嗰张连埋 T 恤， 200几啊， 290， 当然佢 平咗喎，反而 当然佢嘅 因为再之后有嗰件变咗300蚊啊嘛， 唔系290， 唔系之后上嘅场次系300， 今日 系啊。 哇！仲之後都仲有 OK 啦， 有噶， 有佢有追加追加故事嘅， 有兩個套裝，有唔同故事嘅， 咁 我見就299啊，幾好事，299係 呢套就凌邦國際上嘅，即 係邊 凌邦就其實係台灣嘅，不過香港都玩埋一份咁解啫。咁佢即係佢抌宣傳真係幾抌本嚇，雖然就淨係單拖泥就唔算非常之貴嘅，但係。你 有幾個可以可以 十足啦，大佬！ 再聽到話阿 Aniki 現場演繹啊！呢個可能最後噶啦，我唔好講。 唔好講啦， 人哋仲係 即係佢仲好健壯嘅。 你咁仲咁健壯，除唱得唱再唱歌唔出奇。不過問題就係，喂，第一唔使錢， 即系佢唔系话你要买张二百，你唔系买佢个 set 嘢， 唔系喺戏院入边唱俾你， 外再买飞之类，唔系、啊，你去就有噶咯。 系啊，你到场就有噶啦。 喺个 open area 到搞。唔 系，佢仲要好在好在 open area， 你可你一路冇位嘛，得上二楼三楼啊。 系啊， 虽然都睇佢都几辛苦吓，喺嗰个场用冇特别冷气。我哋冇乜特別開冷氣，著住件皮褸又唱又跳咁樣、 啊， 其實都應該幾 仲要多歌 喎。 唔係佢本身都唔係好頂得順嘅，其實如果出太犀利， 所以咪兩三隻都得嘅。 所以咪應該 就係唔止兩三隻， 就係唔止兩三隻。大家諗住 唔係，不過有偷雞嘅，點偷法咧？就係、是、每段唱一節。 TV size，TV size，TV size， 喂，咁 你都够啦嘛？ 你 TV size 唱多几首先？ 喂，满意啦，满意，满意。 喂，老 实 讲，喂， 我宁愿你唱多几首，唱短啲 喂，大家谂住佢唱两三首，跟住就讲下废话， 意思下咁啫嘛。 跟住即系 我两三首啦，谂住佢马千鸡完就算噶啦。 跟住讲下，跟住讲下废话，跟住哦，大家够钟嘅，大家入去睇。 好先，你就谂住佢讲废话，我谂住等听其他人讲废话。 讲废话系咯。 即系心分拉低啦，总之跟住就哦咁样， 唔系 喎，差唔多够。 其实你唔好话佢本人，佢本人其实都几拖得嘅，唔好话。即系搞得啦，佢真系好中意搞烂 get 嘅，其实。 啊，有即系当日谂住咁样，系咁嘅程度，即系点解即系但系最后系好似唱好似五六首啊 ，OK 多。 差唔多，连埋最尾主题曲，电视曲咪。好似七八首，佢 系多噶， 系啊， 佢啲好冷门嘅麦天格歌都唱埋噶，其实系 啊，最多过你 C 三嗰啲舞台， 系啊，系噶， 诶，所以咪话佢真系坚 持后成个零钟系啊，都长噶，其实 咁啊，跟住就即系仲要系唔使你买嗰一 set 嘢，即系我当初以为咧要买嗰一 set 嘢先试下睇，咁都好正常啦吓。喂，咁你。三嚿水包件包精品包优先场戏飞、 啊、 包听水幕喂都抵啊！ 其实够啊，抵 晒啦。 不过问题 都同你讲， 但佢唔系咯， 系随便可以去。 系啊，你睇下睇下睇唔睇下吧。 睇完水幕可以走噶啦，可以唔使睇入去睇戏噶，可以第日先睇咯。 你可以第日先睇翻啲平飞，唔一定食佢三嚿水。 甚至乎可以 主要问题，我唔想买，再买 T 恤，即系咁咪入去睇噶啦。 啊，虽然 可以买遮嘅， 系、啊、虽然 都系一样嘅有。 喂，睇咗佢话翻我听，嗱，我听翻嚟就好似唔系算好得嗰套嘢。 啊，你冇睇噶原来？ 唔系好简单嘅啫。我相信啲人讲唔得嗰班咧，都系期待错误嘅。 吓、啊， 佢哋啲人 唔系、啊，我都系俾翻晒嘢出嚟嘅。 喂，首先你要重点先，呢套系咩嚟噶？麦煎界嚟， 麦情怀嘅喎呢套嘢， 呢套 系 唔系情情 推 fans 嘅，完全系 fans service 嚟嘅。 系咯， 你如果你对麦煎界冇兴趣、冇爱，甚至乎冇认识嘅，唔该过主，唔该。 唔系，可能啲人以为机智过嗰个麦煎界咯，其实可能有机会。 唔系，即系你净系玩个机智，你出去睇你就死得啦。讲真， 系啊， 你一定要对麦煎界有基本认识，因为套嘢系预咗你知道晒之前讲过啲乜嘅。 唔系，某程度上咧，我就觉得话唔系关于机唔机智事，而系近年嗰啲好多翻兜嘅唔同版本嘅麦煎界嗰啲风格，其实完全唔关系嘅。 啊，唔关系， 冇关系噶。 但系就系嗰啲反而而家嗰批人会留意啲啊嘛。即或者會用嚟對比又用嚟嗰邊， 相對較新 金像版啊嗰啲咯，或者係阿媽大將軍啊嗰啲， 相對較新咧比較容易接觸到。你而家真係揾翻當年嗰套啊，大佬真係你真係要好有根性你先。 唔係都係 睇下佢字幕用乜嘢啊？ 呢、這個就呢、這個就真係香港代理 有黑有黑啦，即大佬刀劍龍。 呢、這個就 刀劍龍啊，頂你一 佢完全。佢完全跟翻曬當年 The Version 嘅譯名啦， 呢、 這 個 係 啊，呢、 這 個 我唔知咧，佢話我真係刀劍龍， 唔 係 刀劍龍都出名少少啊。康廷邦你知？ 康廷邦真係唔知啊，都 喂連啊嚴順嘅全部都用曬舊名嗰啲，我真係 啲招名都係 啦。 雖然咧就真嘅，有少少有啲違和感，就係話因為我後期再睇多少少咧，就嗰時都係跟翻台版噶。调翻转，即系人名都仲好少少啊！招名我系听同睇字幕系完全两个 version 啊！ 我要自己脑内翻译调翻转去。 唔系，即系点解惨咗咁多？ 就系讲紧因为凌邦系啱啱讲话台湾嘅电影嚟噶嘛，台湾嘅商其实佢我觉得 佢 完全套晒台湾嘅翻译，我觉得都系唔出奇嘅事。 系啊，预咗，反而预咗噶，但系而家唔系啊，佢到翻香港啊， 而且仲系。 都話舊到係有啲，就算你係香港人都未必記，係 㗎， 都未必係記呢個名㗎。 冇錯， 咪話曬套嘢都成40幾年前。 我真係見有人個 comment 話點解唔叫兜甲兒咯？我調翻轉 O 曬嘴咯。係 咯，我 O 嘴咯，其實有 啲。擺到明唔係話呢樣嘢啦。 因為我覺得而家30。松啲嘅人，都真係聽兜甲兒。 兜甲兒嘅就肯定係機戰 機戰打後， 唔係一係機戰，一係就新嗰套新嗰套。 機戰打後， 機戰打後啦，後機戰時代咯。 就係講緊，就係講緊係講緊現在，即係而家即係你去到四廿零歲嗰啲，你先有你或者係當年 三十尾 咯， 三十尾 ， 三十尾嗰啲你先 七十後，所謂嘅七十後咯， 你先會聽當年聽過呢個名。系你会记你嘅印象系会记呢个名字，甚至调翻转， 你会有反应。 喂，头先我都讲，记住呢个系 Lady version 啦，好多人出世嗰 Lady 都唔见咗啦。 Lady 系咩嚟嘅都唔知 啊。 跟住喺 R T V 唔系 T V 啊 ，OK。 下时都接咗啦。 翻出嚟啦，翻出嚟啦。 OK 啊，我知，即系嗰间系即系就算我就当你当年睇过。 然之后我又见到有人 comment 话啊，啲间隔唔知边个标出嚟嗰平面 吓 哦。我係 O 曬個嘴咯， 我 佢如你知道佢做咩 啦，係 咯。咁呢個其實幾大問題嘅，真係個 generation gap 真係非常之大。 唔係喎，你有睇唔係唔好話睇完咗，你又玩機戰，應該知佢係邊個嚟嘅。 即係咁唔係個人如你，即係佢係套嘢本身係如你咁。 好大路喎、啊，覺得 人嗰方面咧，相對咧就反而似翻係金川版或者之後打後嘅 係咯，好 惡影描寫 係咯， 唔似初代嘅，其實反而啲 都係膠啊嘛。 系咯，系啊， 反而是真噶，唔系虽然而家都好胶，因为讲真，咁当年啲嘢就咁胶嘅，你记住。 哦，不嬲系噶啦，面张图同面张你心明一样嘅情况啫嘛，其实你以为嗰啲个多多啲嘢好。 我最紧要嘅系真噶，成套嘅最永之图反而系新嗰段啦。 boss 咩？唔系 boss 官。 我觉得唔系，我觉得成套最永整图嘅部位嘅嗰一 part 系咩咧？系呢个死人葡萄。 O K， 系呢个万立 啊，系啊， 个万立写 系啊，卖 pad 卖， 哇呢个译名超正啊， 系啊，啱佢风格啊，唔系个译名个译 名 流， 译名系好神低俗，但系啱， 唔系因为系呢种人嚟嘅大佬， 唔系同埋我见到我一直好 啱噶， 一直好正经嘅兜甲鱼，突然间即系要你有呢啲咁变样嘅， 系啊， 先系兜甲鱼 嚟 噶嘛， 系啊，就系睇佢嗰下速嗰下啫嘛， 最紧要嘅系。你明明对条女都好似冇乜 feel 噶咯，而家呢下你有 feel 啊？ 系咯，咁天下男人 即系 唔系天下男人，但系记住，呢样嘢如果系阿铁也咧，就唔会有呢一幕嘅。 啊，当然啦，你铁也就唔好讲啦。 甲乙出名其实咩啊？成日其实同大雄一样，成日喺度搞， 冇错， 嗰种噶，即系成日做呢啲嘢嘅原著已经系噶啦。反而阿沙卡嘅路就真系少啦。 咁冇嘢睇啊嘛， 冇嘢好做啊！ 你见部机械人好身材啫，佢唔系啊嘛， 唔系好似华纳斯嚟嘅，我对嗰套系，仲要系 咩啊？ 唔系华纳斯嚟嘅咩？ 嗰部 唔系啊，佢有出场咩？ 沙卡冇揸机出啊嘛， 冇揸机都部机好似都冇唔觉眼，好似就 冇完全冇揸机， 得华纳斯，等下先部华纳斯咯， 就有 系咯， 佢做飞机仔， 佢出嚟真系部华纳斯啫嘛，我记得大佬 真系出奇华纳斯，因为咁。咁讲真啦，严格嚟讲就量产型都系 base on grid 去做啦，已经咁始终新啲个技术新啲啊，相对大佬 系真系即系相，我觉得系嗰堆嘢新嘅，我系量产机咯，其实我觉得系全新嘅， 全新物量产，真系量产机咯， 系啊，同埋嗰个 AI 咯，嗰个唔似 AI 嘅人， 阿上班元帥。 系啊， 阿女， 好似边度见过咁样嘅啲 阿女嚟噶嘛 ？O K， 系咯。 嗱呢个解释，我觉得系比较合理噶啦。其实你反而唔系边度，即系你再同我讲边度爆出嚟，我反而觉得仲大镬。其实 系啊， 你 唔 系平 平 啫嘛， 你平行世界，平行世界， 佢其实系多元世界， 系啊，多元世界， 多元世界， 哈哈。 唔系，其实佢成日都系讲噶啦。其实 佢隔篱走过嚟啫嘛，隔篱拍 戏拍会有呢啲嘅。总之你机械大字或者其实调翻转咁讲啊，你要写到嗰个。Emperor 嗰只咁嘅嘅嘢，你唔寫多元世界嘅嘢，其實好難解釋咯。其實不過其實有樣嘢嘅，佢可能出咧嗰只咁嘅嘢咧，其實有近噶，有出處噶，有一隻係沒，應該似係嗰個方向。 加咩 Q 啊？唔 係啊，係沒咗嘅God 馬仙噶，係真係唔係馬仙卡，係 God 馬 仙噶， 係冇出到嘅。其實有個咁嘅企劃嘅。 我 concept 咯， 哈哈。 唔係揭示定啊，係得個企劃書 only。 哦， 是之前之后有一本魔神传书有提过呢本嘢嘅。 冇啊，都是那句啫嘛，最神定恶魔系咯。 唔系呢句，系控系最后佢要打嗰嚿啊，嗰只敌人啊。 Infinity 嘛 ，Infinity 系啊 ，Infinity 嘛，系咯，就系呢样嘢啫嘛，扩大扩大。 神或者恶魔其实就麦斯琴开波已经有讲噶。 个宗旨 第一句第一集已经系噶啦。 成个宗旨，成个麦斯琴嘅宗旨 已经唔系麦斯琴，系麦斯琴已经 开神恶魔 原点啊，麦斯琴原点咯。 点啊嘛，系啊。 所有以后打我咪之格都系用呢个嚟做咩噶嘛？做 真嘅，即系卖情怀、卖性，完全收货。即系喂， 收货 好简单，净系讲紧佢直 头俾翻， 佢招数都算啦。 你记唔记得佢打入去啊？俾人 唔系打入去都算啦。最紧要嘅系把讲到明，同你讲已经封鸠咗，话嚟紧会拆嘅 旧 研究所，因为里边嘅。的安排俾翻完整嘅出动画面俾你啊，大佬， 系啊，系啊， 真系估佢唔到嘅， 真系系啊，你预咗真系摆嘅啫嘛，嚟。 唔系，然之后咧，仲要咧入去打嗰批咧。 虽然真嘅，博物馆嗰下只嘢用，我已经谂紧有冇咁冧啊？ 系咯， 真系假嘅原来。 系咯， 我冇讲呢啲，系讲话佢哋亦都喺战斗画面嗰度咧，战斗亦都好厉害咁样，亦都做得好。佢最经典嘅两只，最多气氛。 啊系啊， 喂你两只 最多嗰两只，最多最多 两 只 出嗰两只出唔知其他些 正常啊， 定乜嗰两只咧？ 双头怪，因为双头怪同埋 系啊，呢两只系最经典噶嘛，连Wolf Girl 入边都成日玩佢哋噶嘛，即系全部佢最经典嗰两只 系咪啊？最初 其他嗰啲系其实好快打晒，但系嗰两只系哇冇咗头仲继续打，喂你使唔使咁多气氛？ 反而成套嘢我有少少不满就系 Grid 太少气氛咯。 啊系啊系啊系啊，一出场飞人咩咯打。 已经唔系小气氛啦，完全系负累，冇错。 系啊， 我所以加俾人玩。 系啊，系啊。其实需要 嗰个啦， 唔系点样转？点样转？佢唔同，所以加你阿杜杰龙边有戏？ 即系仲要你个扑街搞大人个肚？ 系啊，就系啊。嗱，呢个是扑，呢个最扑街。 喂，咁佢哋一 pair 人从第一集已经系啦。 系 咩都搞到冇得出战咁解，因为大咗肚， 系顶住踩唔到掣嗰下 好 爆咯， 好悲咯，佢哋觉得，即系虽然 唔系话因为大肚而出唔到战，系我大肚都谂住出战噶啦， 顶唔到 ，sorry， 顶住踩唔到掣， 系啊， 系好冇破根据嘅操作法嚟咯， 好惨啊，真系，好无言啊，真系。 所以真嘅，即系老 fans 一定收晒货。咁但系如果你唔系 fans， 你纯粹为咗睇一套正规嘅作品 ，sorry， 呢套唔啱你。 而家你又对老 fans 仲有个彩蛋嘅，嗰个男队司令啊， 男队司令咯， 好多嘅其实唔止男队司令。 石远博也 系，要系嗰件， 主要系最主要件。 我车内广播，车内广播系阿沙亚加嚟噶。开头富士跟住路，听下波系啊，其实有几个噶，不过最容易结流血都系石远啫嘛，阿司令啫嘛。 最紧要系因为喺 cast 表佢都另外摆咗出嚟噶嘛。 系啊，打最尾啊嘛，系啊系啊系啊，唔系同埋咩咯，即系我讲补翻少少咯，即系个三博士都系好搞笑咯，系。 有咩一直系咁噶？佢哋 不嬲都系咁。 唔系，但系真系即系点样讲啊？即系与时并进咯 ，3D 打印同你。 冇错 ，3D 片堂。 唔系，即系。搞笑我系知嘅，但系估唔到佢与时并进，即系佢出旧嘢，我已经明系咩嚟噶啦。佢唔使你唔使多讲，我已经明系咩嚟噶啦。 你明啫，波士唔明啊嘛。 啊，当然啦， 咁讲， 当然啦，即系以笑定嘅嘢。 即系咁讲，永井豪其实以作者嚟讲，佢写嘅嘢其实系完全冇深度，系完全可以 的 get 嚟噶嘛。 你期待佢啲系有深度， 唔系啊，要 get 同埋要咩啫嘛？ 你系期待，你记住，永井豪 啊， 你记住永井豪啲嘢，你期待边度有深度咧？个沟有深度 ，OK？ 冇错， 咩？同埋佢主要佢强在佢系有啃，佢有一个原点写嘅，但系佢其实入边写嘅嘢就其实就系呢啲嘢啫，其实。佢寫到呢啲就某程度上可以咁講嘅。 唔係，反而佢最尾嗰度真係即係我點樣講啊？你咁樣講，我相比最尾完嗰度點樣講啊？即係 最尾完真係點啊？ 即係阿女修正 個咩吸曬 係啊，元氣彈啊嘛， 元氣彈咯，係啊， 元氣彈啫嘛， 即係變咗好似第二度借過嚟咯，成個好多嗰啲嘢都係。 咁冇計，係呢下 即收唔到，係啊，收尾嗰度好似唔知隔離邊度電動畫已經見過，跟住原先啱唔使講啦，大家都知咩事啦。 我嘅講法就係、是，即係你要唔要即刻喺熒幕打字幕出嚟，叫大家觀眾識 啦。所以人哋唔係打字幕嘅， 即係隔離嗰套就叫你開熒光棒呢邊應該叫識。 熒光棒點轉？ 熒光棒係啦。 不是打字幕的，是入面的角色叫你們一起幫忙， 是啊， 你都要看字幕的，你在香港 是啊， 我完全不看那些 沒有啊，都沒什麼， 差不多 了，是咯， 還有什麼動畫還沒說跟動畫有關的？ 那麼跟著就這個 說米圖啊， 我見我有看， 跟著就是 Pokemon， 我飛插在手還沒得人看，即 是你張飛還做什麼？ 我想大家会讲这个 PA1 啦。 唔系呢套其实太多人讲，根本好似全城剧员都睇到讲翻，我唔好想讲，因 为哦，因为 唔系好睇咯，多一个多人讲咗，我觉得好似跟风咁样。 其实真唔系等于 PA1 个情况，我觉得其实同马芝牙有少少 似。系啊，都系马芝牙咯。 佢真系你其实啲啃你唔中咧，你纯粹以一部普通电影嚟睇，其实唔出色嘅。 系啊， 反而有啲老掉 老， 即系 old style 嘅，咁好上系好，即系你 要啲最同两个说教嗰下有个 系啊， 落尾 系噶， 星期是懒系， 个咩嘛咩，即系一个创作者应该系点嗰啲嘛， 即系唔系创作者都算啦，最尾要同你讲，你都系要去翻现实世界， 乜嘢即 系扑你个街啦， 科鬼 即系政治正确咯，呢个就 最紧要系 我自己打自己脸。 男主角你做咗人生赢家就翻现实世界啫，如果女主角真系学阿 H 咁讲，系几百磅大肥婆或者大肥佬， 系啊， 你系咪真系宁愿翻现实世界？ 冇错， 你哦，唔系就系你发西斯，你唔俾人上网，你自己喺做而家出， 你自己喺度打 K 轮，屌翻下声。 喂，大佬，你现充唔到人哋现充噶嘛？真系啊，即系唔俾人哋。 你已经讲到呢个世界，记住 系咯， 呢个 loser 唔系小众， 系 大众， 系啊， 超大众。 然之后你做咗人生赢家，你就搞啲咁嘅嘢， 仲有延冲就 即系延喺度延系咯，喺度炫耀， 即系一日即系自一日延冲爆炸。 我觉得系呢个矛盾应该系关个剧本同个导演。 导演事，延冲好似冇 嘅。啲导演，你见导演咩水话唔记得咗？ 自己冇啊！ 呢套其实系改很大嘅，同原作。 即系改好咧，原作仲窄啊！ 一来版权有啲版权问题啦， 版权就小儿科啦。 原作仲窄嘅窄， 咁简单嘅咋？其实你睇完咁耐，你有冇留意，或者有冇套呢个租就系话，喂，真系好似佢哋唔使现实生活噶，即系男主角你靠咩为生嘅？ 系咯， 但系其实咧，原作系有讲佢翻学学生嚟嘅，原来系学生嚟嘅，我睇唔出我想唔想睇套戏真系。 唔系，即系你话靠到佢赚钱养家都还。都算啦， 即系然之后仲要讲紧，其实头两只 game 啲头两关咧， 吓 都系原创，都原本唔系玩啲咁嘅嘢。 原本第一间系讲问系咩，将成个剧本套戏背翻晒台词出嚟噶。 嗰个戏唔戏啦，原本玩最多近嘅 D&D， 而家都好似唔见晒啦， 出晒啦，即系太窄啊。 唔系因为调翻转 闪灵咯， 系啊，呢个系。史蒂芬斯波自己要致敬閃靈嘛， 因為他用史丹利扣俾嘅卡， 出現閃靈嗰下我真的看得好爽， 係好爽。 唔係，頭先你撳 lift， 你仲真係撳 lift， 係 得就禮啦。 係啊，你唔知嘛？你唔知少。 當佢睇個 Bob 定係迪卡時，我話。媽妹，即系全场一齐嗌佢啊！嗰下真系， 系啊，媽妹， 对媽妹一出嚟，全场笑噶， 即系出嚟啊！ 即系完之后仲要 lift 口，话扑街礼啦， 系啊！ 有睇，我冇睇，我同佢入边一样。 唔系媽妹，媽妹系因为近排嗰套动画啫，近排 我冇睇閃靈，因为我自己我都同。 我变咗皮嘅，睇翻变咗旧噶啦。 我真系会惊，我系 真系。睇翻变咗旧噶啦。 最紧要呢套系真系会惊，即系唔系嗰啲湿鸠恐怖片。呢套你睇真系。 系真系惊 嘅。第一讲埋先，我系唔知道 lift 会有事，但系一见到你妈咪真系 icon 嚟噶。 同埋呢个 icon 咪喺 个 icon 嘅。 我未玩过啦， 好头啦，妈妹。 唔系，呢个 icon 咪咯。 相对你，我因为。就讲个妈妹唔会惊，所以啲人会 capture 话会引用出嚟，但系只系闪灵入边最重要嘅嘢。 因为简单嘅就即系头先讲啦，斧头啦、妈妹啦、猎啦、血海啦、迷宫啦，全部有齐。 相啊， 简单 嘅，系冇丧尸嘅，最紧要啦。 幅相啊，最尾大合照啊， 冇咁明显 嘅，即系个丧尸咯，即系咪话咯？今日我想，今日闪灵冇丧尸噶。 跟住睇咗小碌出嚟， 咁佢要将啲嘢碌埋，佢有好多， 因为嗰个要关键就系因为开火又放尸，所以知道先知道嗰间房系关系解谜关键啊嘛。 一来啦，二来佢都讲紧其实。呢隻 game 呢一下隻 game 唔係淨係玩閃靈啃，仲有玩埋炸喪屍 game 啊嘛。 係啊，你 即係等於好簡單。 咁奇怪咯！ 即係呢套作品有好多啃，其實係一雞兩味。 一層包一層㗎。嚇、 啊，好簡單。 外面一層表皮，跟住裏面 賽車嗰一下。 嚇、 啊！嗱，咁部 Decathlon 就由佢啦，即係係人都知部到未來啦。 係啊。 大部電單車，女主角電單車就係要睇你第一 image， 你諗起啲乜嘢？係 啦。 有啲人就覺得一睇就係阿基拉， 係， 但係 sorry， 我一睇佢係 Tron 嘅， 我都係 Tron 嘅，因為見到個碌，冇錯，個有圓發有圓圓光個碌， 嗯，一兩樣溝埋咯，佢一溝都溝埋噶嘛，因為佢望埋佢三百幾個啃啊，大佬，你唔敢溝啊，必死落， 真係玩， 唔係你一定出等佢出跌續嘅做， 但係有啲估唔到係高達咁多氣氛咯， 係。 因为中间嗰三分钟 真系三分钟咯， 因为超人打哥斯拉嘅，但系超人如果讲唔 三分钟唔系讲主要唔系讲高达，即系当然中大 有份 啊，即系唔系啊，其实系炸巨大机械人，即系原啃都有即系柯彩文啦，但系去到呢度系所有巨大机械人化，所以除咗即系高达之外咧，即系铁巨人都有份三分钟嘅，其实 系， 只不过佢未够钟就同你落咗龙牙面之后就 I will be back 啫， 系啊，唔系佢嗰啲告知， 咪就 I will be back， 系啊。系啊系啊， 就睇好开心嘅，真系好开心嘅，即系睇近嘅话，即系就一路睇近好开心嘅套嘢。 系啊， 娱乐性高咯，真系娱乐系 除佢真系阿小黑阿屎忽佬又一次话俾你听咩叫娱乐片咯。 系啊系啊， 佢有背后佢知道就系佢点样就系摸到个就一般人同埋阿仔都开心嘅。 同埋其实你话讲佢系未来。即係講 online game 成嗰啲，其實好多嘢擺好多， 其實唔係未來㗎啦， 好多八十年代嘢擺落去嘅。其實 個主打就係八十年代，雖然有好多比唔係完全八十年代係啃，但係最主要都 其實主要係八十年代。 佢跟住炸啃，佢有 咩？所以沙士入碎嗰批 ，sorry， 周會狂熱咯，跳舞段。 sorry， 你講錯。佢啲所謂嘅炸啃，其實因為你係炸，你覺得係炸啃啫。佢里面所有 时代梗嚟嘅系 潮流梗， 系啊，八年代梗嚟嘅。 就算啲所谓当代重嘅，都系已经红到变咗潮流 icon 噶啦， 唔 再系宅 only 噶啦。 应该武士出嚟，喂，八十年代日本武士最流行嘅时代，即系日本人一定要嘅，冇日本人 知啊。嗰只武士系啊，三船嚟嘅，其实 系咯， 都系文 朗啊。 系啊， 玩啊，佢将所有潮，即系八十九十年玩到尽晒，差唔多就系。就阿特开始一路玩啊，玩到甚至咧，最近期都有阿小一般嘢避咗啲啃唔敢玩。 唔系，反而近期我觉得即系真系 icon， 真系俾嗰样嘢嚟，真系个轴心真系八十年代。 系噶，轴心真系八十年代。 系啊，你连埋阿特利游戏都系嗰个年代。 早啊，八十年代初，即系仲有比较近期咪侏罗纪公园啊啲咯，最旧期噶啦。 阿特利就应该系七十年代。 再早少少系啊， 八零八你要嗨到八字都系八零八亿。 好似抽系啊，仲早啲系。 系， 因为好紧啊，反面冚就八三年。 系，唔系？但系嗰部阿大利都唔系早期阿大利嘅。 我印象中好似白起，起码七字尾。 咁啊，有插带，咁啊，有一插带噶啦。其实初期阿大利冇得插带噶 ，OK， 内建嗰啲嘢。 嗰啲七字尾，我见 cap 图就应该系七字尾嘅嘢嚟嘅。 系咯，所以其实见到个主题反而 系 嗰边。 所以你咪睇到系点啊？而家已经变咗废老的。嘅前廢青，一件堅係廢老的再寫，真係寫佢哋個故仔。其實咁啊，其實好啦，咁啊，你見佢哋嘅，你都見到佢真係主打係現在，其實已經係三十多卅幾隻。 係潮喺回國回懷舊啊嘛，而家啲 三十幾隻 最主力消，即係話消費能力最旺盛嘅一個嘅 真係 good old days 啊！係啊 ，good days 咯，係啊，完全嗰個感覺啫嘛。 系都唔系第一套啦，其实即系将翻炒翻七八十年代最流行嘅嘢，都唔系第一套啦。 但系个问题，佢就系话俾你听，佢就系话俾你听点样去炒得佢靓。 系啦， 唔系即系话嗱啲料，大家都系啲咁嘅料。 系啊， 点解人哋就系话俾你听手势影响几大？你好多你好似头先有好多好即系近年都唔少 要表卖界嗰套啊， 加呢一个加时咪成炒七十年代咯，跟住雷神三就八十年代咯。 咩？但系炒出嚟。边个劲啊？边个靓啊？边个好食啊？ 咁仲要关呢个当然咩？关个表现手法事，同埋其实如果佢取舍嘅问题，如果佢当初唔系拣呢个应该面向大众啲嘅方向咧， 即可能又會變成空叫做嘅啫。 你真係如果真係跟翻原作嗰種 lurk 嗰種 get 嗰種玩法就賴嘢 死硬啦！ get 原作 get 嘅，而家啲鬼佬美國鬼佬宅嘅。 但雖然我覺得呢個方向會比較啱喎啲， 但係又依套嘢派大眾 未必，因為佢嗰種係美式嘅， 美式同日式爭好遠 嘅。我 唔明嘅， 我知係鬼佬 get 啊，鬼佬宅啦嗰啲嘢，應該相對嚟講會點啊？比較 因為原作有好多位咧，係幾個主角喺度嘴炮去講嗰個宅嘢。你不是那个年代在美国生活过，你真的不会明白。 惊不到佢，惊唔到佢蠢嘅，即系日本宅咁样有啲蠢。 所以呢套作品出咗名系咩啊？睇翻译本系会濑晒嘢， 系 因为啲译者根本译唔到神水出嚟。 系啊， 咁总之呢度差唔多太多人讲啦，我就系咁依讲一两句啦，就睇咗，因为唔想跟风讲咁多。 啱啱讲咗， 你咁样觉得有两句啊？ 算少噶啦，因为其实可以好慢慢做个骨骨，但系唔想咁多。睇我咁听到好厌啊！大家即系个都会讲，我身边人个都会讲。 咁冇嘅，角度问题，你搵啲 少 hit 啊嘛，都系 少嘅角度。 即系同埋好难得同你讲，我系睇到后边出呢个 cast 表嗰阵时系睇到笑咯。出嗰集版權物嗰陣，我睇到笑咧。 日日大官，大立， 咁再講肯定攞曬， 肯定 攞曬咁樣咩嘅，攞曬威嘅，放心。即係嗱，咁仲有套就啱啱講咗個名，跟住就你哋開始講呢套啦。啊 ，Pokemon 啦，即係其實都 睇過咩？ 唔係啊，都係 Good Old Days 嘅嘢嚟㗎。我知佢入邊係乜嘢啊嘛。即 係，但係你有 Good Old Days 唔好 O 啫嘛，千年。 咁講啊， 以前邊算 O 啊，冇玩啦。 呢個係講緊佢會有reboot翻個 廿年前 最初 原點啊， 嗰套又翻原點咯。佢呢次 九十年代尾原點啊， 我嘅細個咯，即係好簡單。我 差唔多二千都爭少少， 聲明先，我同剩翻嗰陣人年齡有距離㗎。 頂你個肺啊！ 得啦， 佢 死僆仔收爹咯， 攞翻鳳凰攞翻當年講鳳凰嘅佢就。是喺嗰份第一代初代的角色，雖然佢配角全部換曬，剩翻啊主角，我唔肯定，即係佢攞翻當年的去做，其實佢成個重啟，我覺得佢算係想重啟翻嘅，我唔知 道。因為小智又仲係我都打唔到冠軍嗰啲， 唔 係萬年攞冠軍咩？其實 唔可以攞俾攞冠軍啦，所以 呢個 攞冠軍完㗎啦。 佢係講緊你，因為佢咁樣老任終於發現咧，你講你啲新世代啲嘢咧係冇人入場嘅，即係講緊因為冇人識啊。因為點講啊？第二世代打後嘅認知率實在太低，所以佢今次揾翻第一世代出嚟 reboot 再嚟過再做過，因為佢講緊當年舊動畫嗰陣時候，一開始已經係第一套《千與路基亞》啦嘛，就已經係第三世代嘅嘢嚟噶啦。咁我唔係好熟話，總之就係當年。即系而家就攞翻當年的故事出嚟講， okay、 主要都是打翻嗰扎以前又細個有玩，現在已經不再電波金網的人，去玩。咁我睇一睇呢樣嘢就費事啲即係唔會當咗係再之前嗰扎，你睇入完場你都唔識佢哋嘅啫。嗱，雖然啦，因為我所知亦都我嘅準備都係睇日文版嘅。即系我唔知道中文版會成點，雖然佢就翻譯就肯定你哋 寶可夢都變曬做， 諗都諗唔啱，全部變曬做咩？ 皮卡丘啊， 係啦，我其實我幾好奇，到底佢點樣讀 Pokemon 同呢個皮卡丘，到底佢係咪真係讀真係照翻中文？好巧巧啊，先生！即係 用粵語嚟講，好巧巧啊！ 用粵語讀係非常之巧巧噶嘛。我唔知佢會點，我都唔會體會到，因為我就算睇我哋係唔啱。 講佢啦，呢啲嘢又 OK 啦。 咁啊， 就差唔多啦。 成個三月，啱啦，《Pokemon》係三月29號上嘅，即係你睇成個三月係非常非常之多。 放咗 四 嘅 人， 仲有嚟緊啦， 四仲有少少， 未完啦， 未完。Three 咪上準備上咯 ，Three 就係佢套新劇場版，因為佢前邊嗰兩套電影咧係總集篇嚟。 總集篇嚟話，全新嘅好似係呢套。 新故事。 播就播后面嘛， 就系咁呢套咧就唔系特登嘅，就跟翻时间啫，啱差唔多咁上下。 旧中 就出中啦，就开我解禁。 总之嚟紧又再套哥斯拉， 系咯。咁之后先讲呢啲有。 再之后就应该会系老收咯，照计。 仲、 哦、第二集 老老收，我覺得佢冇咁快上香港， 難講。 唔係喎，第三集都五月上咯，變到應該我覺得都 應該，即係佢應該成個勢去追嘅。 係咯，你就係 照正常半年咁去咯，即係正常時 間。其實冇半年，你老老收你日本都係十月尾上。十月中，跟住香港月頭， 十一月、十二 月、四 月 月咯， 差唔多 四個月咯， 四個月咯， 係啊，差唔多噶，即係日本上三嗰時，香港已經上二噶，應該係 OK 啦。好啊，咁大致上差唔多啦，下次再重埋一大堆，再一次就講啦。好，今集到此為止，下個禮拜再見，拜拜。